明天就交给我。 希望我们这辈子不用再这么甜蜜的走下去。谢谢你，老婆。 悄悄

光一世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一世永不回。 虽然每天